《汉书》卷八十七上，《杨雄传》第五十七上。杨雄字子云，蜀郡成都人也。其先出自友州博桥者，以知数出食采于晋之阳，因事焉，不知博桥州何别也。阳在河汾之间，周衰而阳氏或称侯，号曰阳侯。会晋六卿争权，韩魏赵兴而犯中行智伯弼，当世时逼阳侯，阳侯逃于楚巫山，因家焉。楚汉之兴也，杨氏溯江上，处巴江州，而杨继官至庐江太守。汉元鼎间，必筹复溯江上，处岷山之阳曰皮，有田一畗，有宅一区，世世以农桑为业。自继至雄，五世而传一子，故雄无他阳于蜀。雄少而好学，不为章句，训古通而已，博览无所不见，为人简易跌宕，口吃不能具谈，默而好深沉之思，清静无为，少嗜欲，不汲汲于富贵，不戚戚于贫贱，不修廉隅以邀名当世，家产不过十金，乏无淡淡之处。晏如也，自有大度，非圣哲之书不好也，非其意，虽富贵不是也，故常好辞赋。先世时，蜀有司马相如，作赋甚宏丽温雅，雄心壮之，每作赋常拟之以为是。又怪屈原闻过相如，只不容，作离骚，自投江而死，悲其文，读之未尝不流涕也。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，不得时则龙蛇，欲不欲命也，何必沉身哉。乃作书，往往执离骚文而反之，自岷山投诸江流以钓屈原，又名反离骚，又傍离骚作重一篇，名曰广骚，又傍西宋以下至淮沙一卷，名曰叛牢骚。叛牢骚广骚文多不载，独载反离骚。其词曰：有周氏之谗烟兮，或鼻祖于焚舆，灵宗出牒博桥兮，流于墨之阳侯，蜀周楚之风烈兮，超济离乎黄波，因江浔而往济兮，寝钓楚之相雷，为天鬼之不辟兮，和纯洁而离分，分雷以其甜碾兮，暗雷以其缤纷，罕时世之阳朔兮，招摇寄于周正，正皇天之清泽兮，度后土之方针，徒雷成比鸿足兮，又览雷之昌辞，待沟渠而配衡兮，履禅称以为奇，素出著绝立福兮，和文似而致谢，子邹娃之真替兮， 欲九容而所赖。凤凰翔于彭主兮，岂歌鹅之能节？持碧流以屈肩兮，驴骡连简而其足。指极之真真兮，原诱你而不敢下。灵秀既信娇兰之怯宁兮，吾雷呼焉而不早睹。今既和之绿衣兮，披芙蓉之珠裳。仿酷吏而莫闻兮，不如避而忧之离房。闺中荣静绰约兮，向太以立家。知众户之嫉妒兮，何必扬雷之峨眉？以神龙之渊前，似庆云而将举。无春风之披离兮，孰焉知龙之所处？民无累之众分兮，阳夜夜之芳龄。早霁下之凝霜兮，强腰瘁而丧容。横江乡以南往兮，云走乎比苍梧。持江潭之泛溢兮，将折中乎重华。属钟情之繁祸兮，恐重华之不雷雨。领阳侯之素波兮，其无累之独见许。经穷靡与秋菊兮，将以延服天年。临汨罗而自允兮，恐日薄于西山。解扶桑之总佩兮，纵令之逐奔驰。鸾黄腾而不主兮，岂独飞廉与云师。卷壁直与若会兮，临香渊而投之。混深交与君贵兮，赴江湖而怄之。废交许以邀神兮，有秦所比穷毛。唯零分而不从兮，反沉身于江高。雷既攀附赴月兮，兮不信而遂行。徒恐啼绝之江明兮，故献百草为不方。出累气比扶飞兮，更似瑶台之一女。烹雄镇以作梅兮，何百离而增不一偶。成云泥之旖旎兮，往昆仑之纠流。懒似荒而故怀兮，昔碧云逆彼高丘。既无鸾车之幽霭兮，假八龙之威仪。临江滨而掩涕兮，何有九朝与九歌？夫圣哲之遭兮，故时命之所有。遂增兮以污异兮，吾恐灵修之不累改。喜仲尼之去鲁兮，飞飞驰驰而周迈，终回复于旧都兮，何必相怨与涛赖？混鱼府之不辍兮，皆沐浴之振衣。岂游丹之所珍兮，执彭贤之所宜。孝成帝时，刻有见雄文似相如者，上方交辞甘泉太治，焚阴后土，以求祭祀。赵雄代赵成名之庭。正月，从上甘泉，还奏甘泉赋以讽，其词曰：“ 为汉时事将教上玄，定太治，拥神修，尊名号，同服三星，禄公五帝，续印赐县，踏迹开统。于是乃命群僚立吉日，挟凌晨，星辰而天行，召招摇于太阴兮，夫勾陈使当兵，主堪舆以壁垒兮，烧魁虚而赤序狂，八神奔而景壁兮，枕阴林而军装，蚩尤之轮待干将而秉玉期兮，非蒙荣而走路梁，其总总尊尊，其相交隔兮，彪骇云讯，奋以方壤，骈罗列布，林以杂踏兮，疵质参差，鱼邪而鸟行，西鹤呼获，物极蒙合兮，半散照烂，灿以成章。于是圣于乃登服凤凰兮，一华之似苍痴兮，六宿求或略蕊随离乎身兮，率而阴蔽，煞然阳开，腾结消而一浮景兮，符合余照至节之以你也。流星毛以电竹兮，衔翠盖而鸾旗，敦万计于中营兮，仿御车之千乘，生烹饮以鹿离兮，清仙极雷而飒遗风，领高眼之勇耸兮，超迂绝之倾城，登圆鸾而共天门兮，持昌河而入灵经。是时未真服甘泉也，乃望通天之意义，下阴前以残廪兮，上红分而相错，直遥遥以造天兮，绝高腔而不可乎将夺。平原唐其淡慢兮，列心志于林伯，攒兵旅与拔瓜兮，分披离其无恶，冲丘陵之仆恶兮，深沟亲言而为谷，往往离宫盘以相竹兮，峰峦石关以米乎岩主。于是大厦云绝波诡，嘴锥而成关，因翘首以高势兮，目明炫而无见，正流烂以红场兮，指东西之漫漫，徒回回以惶惶兮，魂故渺渺而昏乱，举凌轩而周流兮，呼养亚而无垠，翠玉树之青葱兮，比马兮之连宾，今人异异其成中巨兮，浅炎炎其龙鳞，养光耀之燎竹兮，成影炎之欣欣，配帝居之玄朴兮，向太医之威神，红台绝其独出兮，至北极之尊尊，列秀乃异于上荣兮，日月才经于央臣，雷玉律而言突兮，点疏忽于强帆，鬼魅不能自还兮，半长途而下颠，理倒影而绝非良兮，夫灭蒙而撇天，左禅称右玄明兮，前标阙后应门， 引西海与幽都兮，永里玉以生川。蛟龙连卷于东崖兮，白虎蹲于乎昆仑。懒鸠留于高光兮，融方黄于西青。前殿崔巍兮，何事龙陵？抗扶柱之飞摧兮，神默默而浮清。抗浪浪其辽阔兮，似子宫之峥嵘。骈交错而蔓延兮，妥醉尾乎其相应。乘云阁而上下兮，粉朦胧以混成。野红彩之琉璃兮，扬翠气之渊岩。其玄室与清宫兮，若登高妙远，宿乎林渊。回表似其荡骇兮，披桂轿御宜阳。享分府以琼龙兮，积薄庐而江戎。享一息以混根兮，生烹饮而立中。排玉户而扬金铺兮，发兰蕙与胸穷。为蓬红旗拂骨兮，少暗暗而静身。阴阳清浊，沐雨相和兮，若葵芽之调琴。班垂弃其击绝兮，王耳投其钩绳。虽方争角与握拳兮，犹仿佛其若梦。于是事变物化，目骇耳回。盖天子木然，真台闲馆，玄题玉英，远远祸祸之中。为夫所以诚心清破，处经垂思，感动天地，逆袭三神者，乃搜求所偶高一之徒，冠伦魁能，含甘棠之会，协东征之意，相与齐乎阳陵之功，米必利而为习兮，折穷之以为方。喜青云之流霞兮，引若木之露英。及乎李神之右，登乎宋齐之堂。见光耀之长霄兮，昭华富之巍巍。攀玄机而下世兮，行游目乎三危。臣众君于东冈兮，似玉带而下池。飘龙渊而远九银兮，窥地底而上回。风耸耸而浮霞兮，鸾凤分其谢蕊。梁若水之鼎盈兮，聂不周之威仪。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，秉玉女而却扶妃。玉女无所跳其青庐兮，扶妃增不得失其峨眉。方览道德之精刚兮，谋神明与之为资。于是钦柴宗齐，辽勋黄天，招摇太一，举红仪，树灵旗，乔征昆上，披离四翼，东逐沧海，西耀流沙，北晃幽都，南扬丹崖，玄赞求流，巨唱甘旦，西响丰荣，意意纷纷。眼感黄龙兮，彪峨硕林。选巫贤兮，教帝昏。开天庭兮，言群神。秉暗矮兮，降清谈。瑞攘攘兮，伟如山。 于是势必攻鸿，回车而归，渡三峦兮气堂离，天坤绝兮地银开，八荒邪兮万国邪，等长平兮擂鼓科，天生起兮永世立，云飞扬兮与滂沛，于须得兮立万世。乱曰：重重圆丘，龙隐天兮，登将离矣，禅泉源兮，曾公参差，骈嵯峨兮，灵盈嶙峋，动无涯兮，上天之在，杳絮会兮，圣皇穆穆，信绝风兮，来其交印，神所依兮，徘徊招摇，灵迟迟兮，辉光炫耀，龙绝福兮，子子孙孙，常无极兮。甘泉本殷勤离宫，即奢泰，而武帝复增通天、高光、迎风，宫外尽则洪崖、彷徨、楚虚、弩曲，远则石棺、峰峦、支阙、鹿晗、唐离、失德，油罐绝其龟尾，匪木磨而不雕，墙涂而不化，周轩所考，盘庚所迁，下碑公事，唐虞彩船三等之制也，且为其已久矣，非成帝所造，欲见则非时，欲没则不能已，故遂推而隆之，乃上比于帝室子宫，若曰此非人力之所为，当鬼神可也。有事时，赵昭仪方大幸，每上甘泉，常法从，在主车间抱尾中，故雄聊圣言车技之重，三力之驾，非所以感动天地，逆袭三神。又言秉玉女却弗妃，以威戒斋宿之事，复成奏之，天子亦焉。其三月，将祭后土，上乃率群臣横大河凑坟阴，祭祭行游界山回安邑，故龙门、懒延池等立冠，至西月以望八荒，即殷周之墟，渺然以似唐虞之风。雄以为临川陷于不入，归而结往。桓赏河东赋以劝，其词曰：一年暮春，将邑后土，李陵其夜焚阴于东郊，因兹以乐虫垂虹，发祥颓止。亲若神明者，胜哉硕乎，月不可载矣。于是命群臣起法服，整灵鱼，乃抚翠凤之驾，六仙影之盛，吊奔星之流瞻，掘天狼之威狐，掌耀日之玄毛，扬左道披云梢，奋殿边参雷姿，明鸿中见武旗，西河思日，炎轮凤鱼，风发飙浮，神腾鬼璀，千乘停乱，万计曲桥，熙熙续续，天地愁熬，薄秋跳鸾，永未月经，秦神下折，执魂复枕， 何陵绝梯，掌画倒摧，竹针阴弓，木木素素，存存如也。灵奇迹象，五味时序，阴晕循黄，江少绝后。于是灵于安部，周流荣语，以览乎界山，解文公而敏推戏，勤大禹于龙门，洒尘灾于霍毒兮，拨九河于东滨，等立冠而遥望兮，聊浮游以经营，乐往昔之遗风兮，喜于世之所耕，看地堂之松高兮，觅龙舟之大宁，欲低回而不能去兮，行逆垓下与彭城，会南朝之坎坷兮，以滨齐之夷平，乘翠龙而超河兮，至西岳之遥征，云飞飞而来迎兮，则甚离而下降，欲萧条其幽霭兮，往泛沛以丰隆，耻风薄于南北兮，喝雨湿于西东，惨天地而独立兮，阔荡荡其无双，尊是乎归来，以寒夏之大旱兮，必增何足于彼宫，见乾坤之真兆兮，将兮总之以群龙，立勾芒与惨入收兮，扶玄冥及祝融，敦众神使世道兮，奋六经以书颂，于乌木之气息兮，过清妙之雍雍，以五帝之侠迹兮，聂三皇之高宗，既发任于平营兮，谁为路远而不能从。其十二月雨烈，雄从，以为昔在二帝三王，公馆台榭，爪持苑囿，临路叟则，才足以奉郊庙，遇宾客，充庖厨而已，不夺百姓高于谷土、桑柘之地。女有余布，男有余粟，国家殷富，上下交足，故甘露凌其庭，礼泉流其堂，凤凰巢其树，黄龙游其爪，麒麟珍其幼，神雀栖其林。昔者雨任一隅而上下合，草木茂，成汤耗田而天下用足，文王又百里，民以为上小，齐宣王又四十里，民以为大，欲民之与夺民也。武帝广开上林，南至宜春鼎湖，欲宿昆吾，傍南山而西，至长阳五座，北绕黄山，滨渭而东，周保数百里，穿昆明池，向滇河，迎建章、凤阙、神明、萨梭，兼台太液，向海水周流方丈、瀛洲、蓬莱，游观池米，穷庙吉利，虽颇割其三垂以善其民，然至雨烈田车戎马器械，处置禁欲所营，赏太奢利夸许，非尧舜成汤文王三屈之意也。又恐后世复修前号，不折中以全台，故辽因教列父以讽，其词曰：或称西农， 岂获帝王之弥闻哉？论者云否，各异并时而得宜，悉必同调而共贯，则泰山之风无得七十而又二宜。是以创业垂同者，俱不见其爽，遐而五三熟知其是非，遂作颂曰：立在神圣，处于玄宫，父既与帝乎谋资，贵正与天乎比重，其环增不足使服古，楚言未足以为参圣，挟三王之恶辟，乔高举而大兴，立五帝之辽阔，设三皇之灯红，见道德以为师，有仁义与为朋。于是玄冬霁月，天地隆裂，万物全于于内，粗落于外，帝将为田于陵之右，开北银，守不周之志，以终始专需玄明之统，乃召愚人典则，东延昆林，西驰昌河，楚积功志，戍卒家道，斩从疾，移野草，欲自迁位，经营封号，张皇周流，出入日月，天与地杳，而乃虎鹿三宗以为司马，为经百里而为殿门，外则正南极海，邪界于渊，鸿蒙沆莽，皆以崇山，迎合为会，然后先至乎白羊之南，昆明灵爪之东，奔玉之轮，蒙顿覆雨，长莫邪而罗者以万计，其余贺垂天之璧，张静野之福，弥日月之诸干，也彗星之飞奇，青云为分，红泥为环，主之乎昆仑之虚，幻若天星之罗，浩如涛水之波，隐隐雨雨，前后夭折，禅称为阴，明月为后，荧惑司命，天狐发射，先偏陆离，偏眼碧露，回车轻舞，红动结裂，阴阴枕枕，披灵原版，穷明极远者，相于列乎高原之上，雨季盈盈，互分殊事，缤纷往来，雷炉不绝，若光若灭者，不乎青林之下。于是天子乃以阳昭使出乎玄宫，壮鸿中，见九流，六白虎在灵鱼，蚩尤并谷，蒙公先驱，立立天之旗，夜烧星之瞻，霹雳列阙，吐火施鞭，翠耸伟荣，淋漓阔落，毁八阵而开关，飞连云师，西壁素绿，林罗布列，攒以龙汉，秋秋锵锵，入西园，窃神光，望平乐，敬竹林，柔惠朴，见兰堂，举风烈火，配者诗批，方持千寺，教祭万师，萧虎之阵，纵横交隔，标气雷厉，乒乓雷科，汹汹续续，天动地恶，现漫半散，萧条数千万里外，若夫壮士慷慨，书向别区，东西南北，场势奔御，托苍溪， 拔犀犁，绝浮靡，濯巨岩，博玄元，腾空虚，聚连泉，戳腰角，西剑门，默默纷纷，山谷为之风飙，林丛为之生沉，即至霍夷之徒，绝松柏，长吉利，列蒙龙，林青飞，捋盘手，带修蛇，狗赤豹，牵象犀，一鸾缸，超唐碑，车骑云会，灯将暗霭，太化为流，雄耳为坠，木铺山悬，漫若天外，楚雨乎大浦，缭浪乎雨内。于是天清日晏，庞蒙列字，亦是空闲，黄车优雅，光纯天地，望舒弥佩，亦乎徐至于上栏，以为喜振，尽吟促步，驱对兼众，各按行舞，壁垒天悬，神翅电击，逢之则碎，近之则破，鸟不及飞，兽不得过，军经失害，瓜野扫地，极至喊车飞扬，舞伎玉皇，倒飞豹，卷名扬，追天宝，出一方，应烹声，激流光，野尽山穷，囊括其雌雄，沉沉荣荣，遥绝乎红中，三军茫然，穷吟恶语，但观夫飘琴之一语，西四之抵触，熊皮之拿绝，虎豹之凌惧，徒脚枪提柱，七耸折步，魂王破尸，触伏官斗，望发七众，进退屡获，窗银轮移，丘垒凌惧。于是秦丹中帅相与集于敬明之馆，以临真池，馆以其梁，亦以江河，东看木尽，西唱无涯，随诸何事，随诸何事，绰绰其悲，玉石金银，炫耀轻盈，汉女水前，怪物暗明，不可单行，悬鸾孔雀，翡翠垂荣，王居关关，鸿雁英英，群西乎其中，啾啾昆明，拂翼振露，上下烹科，声若雷霆，乃使纹身之际，水阁鳞虫，凌坚兵，犯颜渊，探岩排旗，博索交吃，倒宾塔，聚圆陀，驱灵犀，入洞穴，出苍梧，成巨林，其鲸鱼，浮棚里，木有鱼，仿追夜光之琉璃，剖明月之珠胎，贬落水之浮飞，享屈原与蓬须，于自护鸿声巨如，俄宣冕，杂衣裳，修唐典，匡雅颂，揖让于前，朝光震耀，享呼如神，人声会于北狄，武艺动于南林，是以毡球之王，胡墨之长，移针来响，抗手称臣，前入围口，后陈庐山，群公长伯，扬诸莫敌之徒，喟然称曰：“崇哉乎德！虽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龙，何以耻兹？ 太古之近东岳，善良机，舍此事也，其谁与哉？上有谦让而未与也。方将上列三陵之流，下决礼泉之资，发黄龙之穴，窥凤凰之巢，临麒麟之幼，幸神雀之鳞，舍云梦，吃梦珠，非张华，是灵台，罕卒离宫而辍官游，土事不事，木工不雕，成民乎农桑，劝之以福袋，柴男女始莫为，恐贫穷者不便披洋溢之饶，开禁院，散公处，创道德之幼，弘仁惠之余，持一乎神明之幼，览观乎群臣之有无，访治兔，收居服，麋鹿除饶，与百姓共治，盖所以真资也。于是纯弘畅之德，封茂氏之规，家老三皇，续秦五帝，不亦治乎？乃齐庄雍穆之徒，立君臣之节，充贤圣之业，为皇怨佑之力，优劣之谜也。因回枕还衡，被阿旁，反未央。